你好，我想问咧就以前你教过我哋咧就用一种系冇麸质嘅面粉整嘢食噶，咁但系嗰只面粉唔可以单独用噶，佢因为我睇到咧佢话要用一种胶一齐用噶，系咪啊？ 一种咩胶啊？吓啦， 我睇个袋。 其实咧阿长哥就冇教过人哋用一啲边啲边啲面粉，因为我都唔主张人哋食面粉嘅。 哦， 你记唔记得我哋请过一位梁医生嚟咧？佢话咧吓。即係好多問題㗎啦，而家啲麵粉咁、就可以唔食就唔食啦。不過如果你要食嘅呢就係、買啲，如果真係覺得對呢方面係敏感嘅呢，有啲人咁、就買一啲冇麸質㗎囉，即係叫 gluten free 嗰啲。咁佢話叫你要溝咩先食呢，粥上又唔係㗎喎，咁我要了解下佢嗰隻囉。 因為佢個袋 呢 就寫住話要加 一 種叫做 sandin 金 哦，佢 中文叫黃圓膠，咁我唔知咩嚟噶。 我谂咧就系食少啲啦。你要嚟啲面粉系做乜咧？做面包啊，定系做pancake 啊，定系咩嗰啲咧？ 蛋糕、面包。 系啦，系好好嘅，不过食少啲啦。你可以用米磨成嘅粉啦，或者仲有其他好多嘢噶嘛吓。咁就 系 咯吓。 佢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你唔溝呢啲膠呢，你就黐即係冇嗰啲筋喎。 嗯，係囉、 即係起筋 起筋啦，係囉，係㗎係㗎，因為啲嗰啲麸呢所謂 gluten 呢就有咁嘅作用㗎嘛。係 啊 係啊，即係冇咗嗰樣嘢變咗佢就變咗建議你去做第二樣。 係啦係 啦。 咁多謝曬曾小姐啦，唔該曬你。 米粉，即係如果溝返普通麵粉都得嘅。 冇咁嘅效果囉。 我用米粉溝。 好，多謝曬你曾小姐，唔該曬你啊。哇，咁差唔。